大家好，有力奇啊！今集咧同阿万 Sir 倾偈咧就内容非常之丰富嘅、哦。咁首先咧，我就会听到咧万 Sir 咧跑完呢个全马之后咧一啲嘅恢复嘅方法嘅，跟住咧就会再讲到咧佢以前系点解会对呢个跑步系有兴趣啦。咁啊，当中咧咁啊，点样去训练自己得到日后咁好嘅成绩啦？过程之中亦都有冇一啲恩师咧可以启发到佢嘅、哦。咁啊，最後亦都講到咧，佢參加呢個Running Man 成為教練嘅原因啦。咁呢個內容咧就非常之精彩嘅。咁啊，大家可以馬上收聽啦。好，又係我同萬 Sir 傾偈嘅時間啦。萬 Sir 你好。 你好 ，Ricky。 系啊，嗱，上一集咧，我哋又讲到咧，就话跑马拉松啊，或者10K 嘅时候，中间嗰个要注意嘅事项啊，或者嘅技巧啦。嗱，咁啊，我哋承接翻啦。咁跑完之后咧，例如全马咁样啦，42.195K， 咁啊完咗之后咧都好疲倦噶嘛。咁你个人个 recover 嘅方法系会点咧，或者系点样处理嘅咧？ 嗱，我自己咧就当渣打马拉松咧系一个大考咁样嘅。咁啊，完咗之後咧，我就嚟緊就冇其他大賽嘅啦。咁其實我就唔會話點樣去特別處理嗰個孤單嘅啦，因為我就去慶祝啊，就反而就唔會話去準備兩日之後又要再下一課啦，咁啊又要做好多嘅孤單，咁又我甚至乎咧會明知。我就咁即刻停咗，咁啊之後就會肌肉痛嘅，咁我都會讓佢咁樣去肌肉痛啊，咁啊雖然好似唔係幾好啦，但係因為個心情都好開心完成咗個賽事，咁啊我就會預翻啲時間啦，啲孤單嘅時間攞嚟我嚟去飲飲食食慶祝一下咁樣， 明白，即係舒緩下心情啦。 係啦， 咁但係衝咗線之後咧，你都會唔會好做翻一般嗰啲拉筋動作先會離開㗎？ 又或者咁講啦，跑完個全馬唔拉根本就行唔喐嘅，咁趌下趌下咁咧都唔會唔舒服，咁亦都會拉下，咁啊拉翻鬆少少先至行得喐。咁啊，同埋就沖個熱水涼啦，咁因為通常都會消耗好多體力，咁沖個熱水涼舒服一下，咁啊，然之後就會飲翻一啲熱飲啊，咁樣去補充翻。咁啊，另外咧，通常啲肌肉咧就越嚟越緊噶啦，所以食飯嗰陣時咧都可能邊食就邊拉筋，係啦咁樣咯，因為即係唔到你唔拉嘅嗰陣時係，即係唔係你想你想拉。定你唔想拉，而係唔到你唔拉，如果咪就會抽咁咯。 明白，需唔需要要食，即係建議食啲咩嘢最好啊？即係或者跑完之後補充翻。 咁我就已經過咗個咁重要嘅賽事啊，咁我就唔會有限住自己噶啦，我就會放肆少少啊，中意食乜就乜，中意飲乜就乜。不過通常咧跑完會好口渴，咁就同埋會好疲倦啊咁樣，我就會飲啲熱湯啊嗰啲啦，嗰啲就會會舒服啲嘅。 明白，各位同學仔聽住啦喎。咁樣完咗嗰日之後嗰兩日會唔會話有啲人就話要跑翻㗎，咁嗰啲腳嗰啲乳酸咧先會帶走啊，會快啲。有啲又會唔會話唔好跑啦，休息下兩日啦。咁你會採取邊一種方法休息嘅咧？ 其實咧，如果係緊嘅話咧，唔舒服咁啊，自然就會去拉嘅啦，自己就會拉嘅啦。咁但係我又唔會話刻意去做翻啲回復嘅啦，因為都過咗一個最大嘅賽事啦。咁啊都唔會咁緊張，咁啊直頭讓佢痛啦咁樣咯。 係啊，明白明白。好，我哋休息一陣啊。好啦，喂，萬 Sir， 咁咧講咗咁多比賽 tips 啦，不如講翻因為大家都見到你好耐啦，咁對你嗰、那個背景咧都好興趣喎，咁可唔可以響你可以披露嘅情況之下咧，講解一下你嗰個跑步嘅生涯啊，俾我哋聽一下咧？ 其實咧好難話有一個嘅 叫做起步點啦，因為其實係慢慢慢慢咁樣進步落去嘅，即係由小玩開，跟住到最後而家跑全馬咁樣。咁啊，如果真係要講起點咧，就係我中四嘅一次學校嘅陸運會，咁有幾個朋友咁啊溜我去玩1500米嘅賽事，咁但係1500米對我嚟講咧就好長嘅，當年因為我平時都唔係好做運動嘅，又唔跑步，咁啊咁啊柴娃娃落去當玩一下咯咁樣，跟住發覺成績又唔係好差，我印象中好似係第8嘅，咁啊仲贏咗一個我不嬲覺得佢跳扎啊好活躍嘅人嘅，咁啊咁諗下又好似自己 呢方面 天分係啦，咁啊下年咧我就試下落啲力去盡力去跑好佢啦。咁第二年就攞咗第一喎，咁就係呢一個咁嘅第一咧，就帶起我對於長跑嗰個興趣即係想攞獎嗰種開心啊，係啊，即係攞個獎咧，嗰、那個企喺頒獎台咧接受人哋嘅祝福啊，咁樣樣咧係好開心、好興奮，幾晚都瞓唔著嗰種啊！而家諗翻咧都飄飄然啊，跟住跟住。由呢個開始咧，我就玩多咗，咁就慶幸咧，我就每一個賽咧，我就都要盡力先至有機會得勝，咁所以咧，我每次咧就喺賽前咧就會努力啲練習，因為我會預見到有對手。咁如果你話我當初係冇對手嘅，咁我贏一定贏嘅話，咁我就反而唔會去練習，唔會去進步。如果我一定係輸硬嘅話，我亦都唔會去練習，因為我知道就算盡力都贏唔到。但係就係呢啲咁嘅機會，我盡咗力就會有機會得勝，所以咧我就會去做咯。咁所以一次一次咁樣去下苦功，咁又一次一次咧得到嘅成績咧就越嚟越好。咁由細賽開始贏咧，就贏到去一啲大賽。咁就係咁樣開始噶啦。咁另外一個轉捩點咧，就係我畢業之後，咁我就開始工作啦。咁啊時間咧就投入唔到咁多。咁但係咧，我又會好似以前讀書咁樣譬如一個星期可能去兩日去練習咁樣。咁話就話練習，其實就係跑下圈咁啊算噶啦。咁我就諗啦，啊而家工作繁忙啦，咁啊。但係又花啲時間去 hea 跑啦，咁好似唔係幾划算。咁如果我計個數，如果我每個星期有兩三日係啲時間咁樣花咗去但係又冇成果嘅話，我不如就放喺其他更有用嘅地方啦。咁可能對我事業啊或者其他都會更有幫助啊。咁樣就唔想嘥咗啲時間，所以我就下定個決心諗一諗，我係究竟行。兩條路嘅邊一條，一係就放棄，一係咧我就認認真真唔好嘥時間啦，咁去練跑。咁始終諗過都係唔捨得啊，因為都花咗一段時間去練跑好啦。咁我就決定要認真去做好，咁就有系統啲咁樣去同埋好有目標咁樣去做好件事去。咁亦都係一個。轉捩點令我有成績的一個動力咁樣咯。 明白啊，或者咁樣問一問啲問題先。啊，頭先阿萬 Sir 嚟，你蘇花而家其實你嘅所謂嘅擅長啊，主打係咪都係叫長跑？即係指幾多距離啊？係 啦，其實咧，如果喺我自己嗰個成績嚟講咧，喺全馬拉松即係42.195公里呢個項目咧，係相對其他嘅排名係高啲嘅。 明白。咁過程之中，你頭先你話不斷咁去練習啊，去訓練自己啊。咁其實係你係點樣係有系統去令到自己提升？係拜師學藝啊，睇書啊，定係自己練翻嚟嘅咧？其實， 其實咧，我就跟個李嘉倫教練去學過嗰個跑步嘅。咁因為咧有一次機緣巧合啦，咁渣打馬拉松咧就首年就有一個制度就係。男子咧能夠喺3小時以內完成到個全馬咧，咁就可以得到一筆獎金嘅，咁啊1000蚊嘅，咁所以咧我就嗰年咧就好俾心機去試下，去搏下呢個咁嘅獎項，咁啊亦都去拜師，揾阿李嘉倫教練咧去練習咁樣。 明白，咁啊嗰度個過程其實拜師咗幾耐嘅時間啊？ 其實呢，因為其後啦，因為工作的關係呢，就不可以花很多時間，所以其實都是斷斷續續咁樣問，可能透過電話啊等等咧，問阿李 Sir 一啲嘅跑步嘅意見啊，點樣樣去做好啊，咁漸漸就自己就去練啦，咁後期就少咗揾阿李 Sir 啦，咁樣因為都可能都又投放唔到咁多時間，咁所以亦都打算打攪佢，係因為如果真係要投入去練好咧，先至亦都肯花時間落去咧，先至揾翻師傅啦咁樣。 明白，咁即係話其實你嘅成就裏邊咧，其實阿李 Sir 都係你當中一位恩師啦，係嘛？ 係啊， 好影響你。 係啊，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正式咁耐以嚟咧，跟過邊個咧？淨係得一個啫，就係阿李 Sir 啦。 明白曬。好啦，最後一段問題啊，問阿萬 Sir。咁你而家都係應該可以講話係都跑步，教跑步都係應該成為你嘅職業啦，可唔可以咁講？ 係 啊，係。嚇，咁樣點樣啟發到你會係做老師去做教練去教跑步嘅？ 其實咧，當初我就喺長跑嗰度咧，就做咗運動員一段時間啦。咁其後咧，就想知多啲嘅呢方面嘅一啲知識。咁我就興趣上咧，就去考一啲裁判班同埋教練班，咁就去吸收多啲一啲嘅知識。咁然之後咧，有機緣巧合啦，咁我自己嘅屬會咧就需要一啲教練幫手去指導一啲嘅新進嘅一啲小朋友啦，叫做係咁我就去幫手，咁其後喺唔同嘅機構咧，亦都有需要到請教練去幫佢哋去教一啲嘅小朋友，又或者係一啲成人班咁樣樣，又或者青少年啊咁樣，咁我就喺呢方面就開始咗係教練呢個角色咯。 咁 Running Man 係點樣招攬你入嚟合作嘅？ 哦，其實咧 Running Man 咧嘅總負責人就係阿文少傑教練嘅。係。咁唔知道會唔會係因為我又係Man Sir， 佢又 Man Sir 啦，咁啊大家就 好夾啦，好似 係啦。咁因為事源就係我係佢師兄嚟嘅，咁大家都係喺浸大嗰度係越野隊嘅隊員，咁我就畢咗業，我都翻去幫手，咁就識到文少傑。文少傑教練呢個師弟咁樣樣咧，就咁樣樣識咗，咁佢又有志喺呢方面發展，咁啊 問你有冇興趣？ 係啦，咁我哋志同道合啦，咁就就係咁樣開始啦。 咁啊亦都相當成功，搞咗呢個跑會出嚟啦，係咪？ 係啊。 好，咁啊好啦，我哋講咁多先好嗎？好多謝曬阿萬 Sir 同我哋咧分享佢嘅經驗，好唔好啊？ 好啊，咁啊下次再傾啊。 好，多謝曬，多謝曬，拜拜。拜拜。聽完我同萬 Sir 嘅訪問之後咧，係咪對萬 Sir 咧認識咗好多咧？咁同時咧，我相信大家都好同意咧，成功嘅背後咧係必須要經過好大嘅努力同埋一啲有效嘅方法咧去做到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參加呢個 Running Man 嘅跑會訓練之後咧，都會成績係越來越好。咁啊，好似萬 Sir 咁樣就好啦。好啦，咁我哋呢個訪問咧又差唔多啦。好啦，拜拜。